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哦，多谢呢个热烈嘅掌声啊 ！OK， 系咁咧，就即系你睇后边嗰个标题啦。I'm getting asked about my representation of the fucking spy chief of China。咁咧就系同呢个 fucking chief spy chief of China， 咁讲系边个嚟咧？咁系咪何志平咧？唔知啊，真系咁咧。而家成件事咧就翻翻去何志平嗰度啦。嗱，我写文就写好多次，亦都有即系一啲嘅传媒机构访问过，就呢件事访问过我啦。咁我简单即系复述啲嗰个事件嘅来龙去脉。咁咧就何志平當佢係俾阿黃毓民因為嗰、那個即係拉布咧就對冧咗嗰個唔知幾司十四局嘅時候咧，佢就冇嗰個漁民政事務局局長做啦，咁就變咗就投閒資產。咁跟住咧佢就投靠咗阿董建華啦，嘅一間即係知咩啦。咁咧就有一間公司，咁其實董建華喺間公司入面咧就冇任何職位嘅，但係咧佢好多熟悉嘅朋友都喺嗰度。咁呢個係中華能源基金啦，咁佢屬下有一間公司叫華信啦。咁呢間華信喺公司喺美國咧，曾經一段時間相當之活躍嘅，譬如有買呢、這個即係一啲紐約嘅物業啦，或者點。咁但係佢最中意做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去聯絡一啲喺美國嘅好重要嘅人物。咁其中一個佢 approach 嘅咧，就係亨特拜登啊。咁、那個過程本身咧，剛才我在前嗰幾節我已經講過啦，個過程本身咧喺美國嘅主流傳媒入邊咧，包括 Washington Post、包括 New York Times 其實係報過一段時間。個接觸就係拜登亨特拜登佢以一個律師嘅身份向呢啲公司提供一個法律顧問嘅服務，而嗰個證嗰、那個文件本身咧。你在那個而家所謂的 hard disk 上面看到的，但係就算你懷疑那個 hard disk 是流的話咧，所有呢些文件其實應該是掌握在 FBI 當其時佢哋去控告何志平的時候咧，已經是有的了。所以就算你不同意話啊，你不斷去 challenge 呢個 hard disk 入面有的所有的資料咧，但係有一樣嘢你是不可以 challenge 嘅，你是 challenge 唔到嘅。就是何志平佢審嗰個 case 入邊，佢同呢個拜登家族所有嘅聯繫，應該喺個睇曬個法庭嘅檔案入邊。而家爭在就係嗰個司法程序，佢會唔會將翻呢啲咁嘅資料拎翻出嚟，跟住走去問亨特拜登，喂咁， 你何志平案扮演做咩角色？ 係啦，咁只不過係只可以爭一啲步啫嘛。咁唔做嘅原因係咩呢？咁可能 FBI 入邊都有個疑問、就是，就係如果佢咁做嘅話，佢係咪客觀上幫咗其中某一個候選人？咁就算查都係嘅話，佢係變相佢係 助選咗， 即係干擾咗個選舉。 係啊， 因為而家你唔係講緊拜登本人啊嘛。如果你是拜登本人，即係好硬淨咁啊，真係要展開法律程序。而家你唔係係佢嘅仔啊嘛，但係即使係佢嘅仔，有好多人就有一個講法就是說，就係話係佢個仔做，因為唔關佢老豆事啊。但是在政治上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如果他的兒子做了一些壞事，如果他的兒子有些痛腳被外國政府抓住，這些外國政府是可以拿這件事走去醫治他老爸的嘛，那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問這個問題呢？是不是？就是這個是一個 legitimate， 一個是很正常的問題來的嘛，因為那個是你的兒子來的嘛，而他被人邀，而他的爸被人邀去了，他是不是可以跟著可以邀去你呢？那但是無論在那個，就是總統的辯論裡面，或者即係而家啲所有報紙 都冇人去問呢個問題咯。 係啊，就係呢個就係佢係代表咗美國有一樣嘢做好成功 ，at least 嚇，就係個 manufacture consensus system 啊，點樣去製造一個輿論嘅機器？其實可以睇到咧，即係 corporate America 呢一個製造輿論機器係完全由 corporate America 可以控制到，咁所以就係呢一。所以點解 Trump 佢係有可能輸啊？即係大家都喺度諗緊 ，Trump 佢可以贏到上屆咧？點解今屆會咁大懸念啊？ 我上屆佢都係贏得好穩嘅啫，即係你冇贏曬，贏得好輕鬆。佢上屆都係爆冷噶嘛，大佬。 係啊，第一上屆都係爆冷，同埋佢其實喺呢四年佢都係冇辦法即係改變 Corporate America， 佢喺。美國呢個政治裏面嗰個權力比重， 咁亦都要咁講，佢自己本人都要負一定嘅責任嘅。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就是、言語嘅表達啦，係嘛啊，係咪咁坦白啦，係咪可唔可以用其他方法啦？咁呢個係事後孔明去講啦。咁一個咁嘅人，佢對自己咁自信，咁佢有咁嘅講法，咁咪有咁嘅結果咯。好啦，咁你就問一個問題啦。嗱，我哋假設即係某一個候選人當選咗啦，咁呢個亨特拜登會點樣呢？咁樣？嗱，我覺得好明顯嘅，而家因為太多嘅，即係佢已經成為咗一個即係焦點嘅。只不過呢個焦點，因為而家呢個狀況咧，係冇人去追究啦。但係當個大局定咗之後啦，哦個大局定咗就咁，啲人就會追翻呢件事嘅咯。嗱，假設咁樣啦，假設佢老豆贏咗，咁可能拜登可唔可以話好似以前咁樣，即係隨團跟住佢老豆去中國，跟住佢老豆隨團去訪問咧？咁到其時啲記者就，我覺得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咯。咁而家點解會出現咁情況？因為啲人憎 Donald Trump 啫嘛，係咪啊？咁你到期時冇咗 Donald Trump 呢個咁嘅因素嘅時候，咁啲人即係絕對有理由要追問翻亨特拜登，即係呢個喺呢幾年呢件事件係點樣？ 同埋佢都會被咬住唔放，呢一樣嘢都係好肯定嘅，即係越爆越多，唔好講越爆越多啦。咁其實依家美國人手上面，美國傳媒手上面都係呢條料嘅。今日唔爆唔代表聽日唔爆，因為今日唔爆，其實有好多人係顧住真係唔中意 Donald Trump。但係如果 Trump 都贏唔到啦，咁咁如果我又想，即係如果 Trump 贏唔到，但我又想喺一個新嘅 administration 裏面撈啲油水咧，咁其實可以睇到就話，就算第一 Hunter Biden 贏，啊即係阿 Biden 佢贏 ，Joe Biden 啦， 阿 Joe Biden 贏咗都好啦，一身蟻咧，即係再要 deal with 一身蟻，仲有好多蘇州市要問咧，呢一個都 係咁佢而家就走唔甩，贏咗先啦，乜都唔好講住，總之贏咗先，到時先再諗所有嘢啦。咁因為咧，就如果你睇翻成件事嗰、那個，即係呢啲咁嘅材料咧，就係、是、佢其實就係佢老豆嗰個前鋒嚟嘅，即係有啲嘢佢老豆唔適宜做啊嘛。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佢去到中國，咁阿奧巴馬俾咗個任務佢，咁但係佢原來搞咗其他嘢，咁佢梗係唔可以話明目張膽，我過嚟傾生意，即係益我自己嘅啫。咁佢揾佢仔，做啊嘛。咁而家贏咗啦，咁係咪再揾阿亨特巴頓走去即係招搖過市，即係問其他人搞生意咧？咁即係以上嚟講咧，就似乎就冇乜可能嘅。咁但係即係好不幸地，而家我哋生活係一個即係十分之荒謬嘅世界啦。咁但係即使係咁，我都唔相信即係佢呢個人可以繼續即係做翻以前嘅嘢啦。咁即係拜登佢以前要拗撈，咁因為佢即係家用唔係好富有啦，咁佢做副總統嘅，咁做完總統之後仲可唔可以拗撈咧？咁樣咁即係拗撈都要嘅，但係咧就為咗自己日後生活嘅，就唔係為咗喺即係總統嗰段時間要拗撈，因為嗰段時間其實萬七人及住你啦，就所有嘢其實都好容易通天嘅啦。咁係咪可以話好明目張膽咁樣拗撈咧？呢個亦都係一個疑問啦。但你話去即係去同中國即係嗰個關係嘅改變咧？事實上，你喺嗰個美國而家入邊咧，亦都有一定嘅阻力喺度阻力係嚟自譬如一啲即係失業比較重嘅地方，因為由於嗰、那個即係中國工業嗰個關係咧，好多即係就業崗位去咗中國嗰邊。咁呢個情況慢慢改變緊啦。但係對於拜登嘅助力喺邊度咧？就係、是、美國嘅呢啲大型嘅。即系证券行同埋电脑公司，咁特别譬如 Facebook、苹果，你睇到噶呢排，甚至我怀疑 Google 都系添嘛。嗱 ，Google 有一个好特别，好一个特点就系咩咧？而家你查呢、這个即系 Biden 嘅丑闻咧，你会发觉系好难查嘅。你会发觉就系、 咦，好似冇乜嘢咁喎。你係去好努力要去翻，譬如 Daily Wire 呢，比較以前比較少人睇嘅呢啲網站咧，甚至 Fox 啦、Daily Mail 啦，英國啲，你呢個 post 入邊係你先至揾到一啲啦。如果譬如話你要 search 呢個亨特拜登嘅醜聞嘅圖片添，因為最新有一幅就係佢同阿 Lady Gaga 嘅床上照嚟噶嘛 ，Lady Gaga 啊嘛嚇，咁誒即係令到人少少覺得有少驚奇啦嚇。咁所以你去睇嗰陣時候，你覺得就係基本上所有呢啲美國嘅大型嘅傳媒公，即係大型嘅電子通訊同埋社交平台咧，都已經倒，即係已經傾斜咗噶啦。而佢哋如果 Donald Trump 係輸，係贏嗰啲場選舉嘅話咧，咁呢啲就會將來要面對一個咩問題咧？就係嗰個反壟斷嘅問題。而事實上，而家大家已經睇到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如果 Facebook 唔報你，如果 Facebook 係封鎖你，如果 Twitter 封鎖你嘅話咧，基本上你嗰個消息係相當之難去發放出去。到而家，大概係其實大家應該要面對呢個問題嘅。呢個喺實際上是一個壟斷嚟嘅，已經 絕對係啦。 而美國係有反壟斷法噶嘛，咁所以一個個選舉一定一個之後，所有呢啲其他衍生出嚟嘅問題咧就會爆出嚟嘅。 唔單止係壟斷啦，更加係一個專制，一個 totalitarianism 嚟嘅。即係我哋讀歷史上面，我哋讀嘅 totalitarianism 係啦，我哋知道嗰啲 totalitarian 咧，全部都係 state actor，即係國家力量。但係即係喺一個美國係一個自由市場嚟啊嘛。即係我哋講話自由市場係咪就 以前咧有一間好大嘅電信公司叫 AT&T， 就大到即係收尾個國會就要攞條法出嚟，你唔可以咁大，我拆散，直情拆散你。 係啦。 咁但係反而呢，即係自從 Clinton 上咗台之後咧，就呢啲嘢，即係或者講甚至遠少列根上咗台之後，呢啲嘢全部倒退曬嘅。即係你而家你容許一個即係我哋日常最重要嘅一啲嘅環嘅通訊設施入邊咧，出現一個即係近乎係壟斷嘅情況。咁呢個壟斷嘅情況係點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嗱，其中一個例子係咩咧？你仲有冇聽過南韓啲疫苗啊？ 哦，係啊， 死咗幾多人啊？ 最近死咗，我上一次 update 就係死咗17個人， 而家死咗幾廿個噶啦。 係啊， 嗱，咁如果譬如你去講，即係呢啲疫苗嘅問題，或者甚至你質疑緊而家嗰個對武漢肺炎嗰個醫治嘅嘢咧，如果你發覺咧，連 YouTube 都開始有封鎖嘅， 因為呢啲就係由 market actor。他哋所做的 totalitarianism 咯，即係我哋以前就係講 state actor， 即係講蘇聯，我哋講中國政府，即係講啲共產政府咁樣。但係其實講話 totalitarianism 咧，即係如果讀政治學其實國家力量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行為者，但係市場行為者咧都係可以啦，即係會有 totalitarianism 啊 ，democracy 佢哋都可以有。 特別喺呢次選舉入邊，我發即係我哋可以即係確認到個問題相當之嚴重啊！ 佢哋嘅棋盤喺邊度啫嘛，只不過 係 講 嚇，即係你會睇下就係佢哋嗰個利潤嘅來源喺邊度。嗱，疫苗呢單嘢咧，就我哋而家今日唔夠時間講啦，但係我哋可以提出一啲即係簡單嘅論據點樣咧，就係、是、譬如我哋而家唔知道南韓嗰啲疫苗係點解無厘頭爆出嚟嘅，喺邊度生產嘅？點解佢哋會咁快去用呢樣嘢？ 但係佢嗰只係流感疫苗嚟，其實 係啦。譬如普京喺俄羅斯講，佢有呢個出咗疫苗，但你睇俄羅斯而家今日咧嗰個疫情嘅爆發咧，係又係翻去。即係最初個，即係係爆到又係七彩嘅。即係換言之，其實呢只疫苗本身咧，就今日又係吹出嚟嘅。嚇！ 依家唔單止係俄羅斯啦，荷蘭都已經爆，即係重新再爆多次。其實歐洲咧第二波疫情咧，都係係冇得避啊！成日可以講啊，因為荷蘭今日已經講話爆到，佢哋係 tracking 個過程啦，係揾到更加多嘅隱形患者。 嗯， 咁係代表住其實可能個病毒又已經變咗種。所以頭先台長話啊，依家係好多國家佢都話個發展咗疫苗啊，但係其實 唔係你講好多噶嘛嗱，即係有啲比較穩陣少少，譬如 Oxford 都死過人嘅， 係啊， 但係死咗兩個之後又重新嚟講嘛，但係你北韓頭先你講嘅嗰個唔係嗰個武漢肺炎疫苗，但係佢係一個流感疫苗嚟噶嘛？ 係。 但係一個流感嘅疫苗死咗咁多人，你係咪應該 stop 咗佢先？或者你應該有一個好比較詳細嘅報導，就係個來龍去脈係點樣 啦？會唔會係裡面又出啲咩問題？ 睇到咩？係咯。咁你但係佢發覺你冇喎，係嘛？ 同埋如果你去質疑呢啲嘢咧 ，YouTube 上面咧，即係有啲係直情出唔到喎。 係啊， 因為我有一兩個我特登 at 咗佢嘅，即係 Facebook 上面，因為佢 YouTube 上面咧係唔俾佢講嘅。咁呢個你係當成一個新聞封鎖啊，定係還是當一個 fake news 嘅一個抵制咧 ？Market actor 嘅新聞 咁啊，好模糊啦，好模糊。特別係譬如話。呢啲咁嘅大型嘅傳媒公司，佢同個藥廠之間嘅關係點樣咧？個藥廠會唔會俾著數佢？即係你同我 sell 嘅話，或者你撳低，即係你去撳低嗰啲咁嘅 資訊啊， 資訊嘅時候，啲人咪自然去要信我咯。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啲疫苗本身佢出咗問題嘅話，咁我又冇嘅足夠渠道去問翻嗰個原始嘅資料咧？你發覺開始就比較。即係係比較麻煩嘅，咁點解我哋咁強調就係我唔覺，即係我覺得一個疫苗佢去到一個死咗咁多人嘅情況之下，係個新聞界應該有一個足夠嘅報導出嚟咯。但係呢一結又係完全見唔到嘅。 唔得啦，一講疫苗有問題咧，即係唔好講話一間公司佢個別疫苗有問題啦，其實質疑疫苗。 有問題 呢一樣嘢， 我唔係反對疫苗，即係又唔好上綱上線。 已經 係 胡 說八道，我唔係反對所有咩，佢打啲咩麻疹啊嗰啲，我唔係。 我哋喺香港都話講到啫，但係西方世界咧，一講即係一提出一個質疑咧，就已經會即刻俾 又係分，即係又係好似 Donald Trump 同埋 Biden 咁樣嘅，又係即係 會議員對立咗噶。 我就講明啦，其實我就唔係反對即係疫苗嘅，但係喺南韓嗰個 case 嗰個疫苗咧死咗人嘅話咧。咁係真係要問一問個問題邊度咧？咁你就冇理由繼續打落去噶嘛？即係起碼係咪啊？ 係啦，可能只不過就係、是、可能佢唔係疫苗本身有問題，只不過可能佢運輸途中 可能其他原因嘅話，你唔係一定個疫苗本身有問題噶嘛？嗱好啦，我哋有少時間咧，咁我哋要做一即係要講埋另外一個咧，因為今日咧比較緊，即係個時間比較緊迫少少，我哋有一啲嘢我哋未必講到。咁咧就喺歐洲而家其實發生好大嘅事嘅。咁由於美國嘅大選咧，所以而家喺嗰個主流傳媒入面咧，你係唔會即係好感覺到件事係點樣？個事源係點樣咧？就喺上兩個禮拜咧，就喺巴黎有一個附近有一個小城市咧，就有一個教師，佢喺當街俾一個伊斯蘭嘅教徒咧就斬咗頭落嚟，喺當街斬落嚟嘅。咁呢個就應該係一個難民嚟嘅。 難民家庭後裔啦，佢係一個18歲車臣裔嘅僆仔嚟嘅。咁車臣人不嬲都係非常之好勇鬥狠嘅啦。咁講翻啦，即係大家成日講俄羅斯人戰鬥民族，但我可以同大家保證一樣嘢，就係話咧，即係如果講話拍住車臣人，俄羅斯人真係 冇得揮嘅， 拍都拍馬拍唔到。即係平時喺莫斯科又或者俄羅斯，你一講車臣呢兩隻字，嗱，所有人都係淨係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好打得。佢啊真係唔係林鄭娥啦，佢啊真係好打得啦，真係車神司機咁樣，真係最俄羅斯人驚咩咧？同車神人打交，出曬名噶啦，成日咧喺網上面見到片咧，睇到片就話哦，一個車神打低五六個俄羅斯人啦， 唔係俄羅斯俄佬已經好難打噶啦，真 係難打啦，但係仲有車神人， 一個車神打五六個俄佬， 係啊，然之後仲有美軍啊，即係喺阿富汗啊、伊拉克啊。咁我啲美軍朋友咧，個個都同我講話，佢哋好驚遇到咩人咧，就係、是、喺戰場上遇到啲車臣裔嘅武裝分子，因為啲車臣武裝分子咧，第一佢都好 well trained。咁我係覺得同佢哋本身嗰個文化係有關嘅，因為車臣咧呢、這個國家呢一、這個民族，佢哋幾百年嚟咧都係僱傭兵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即係有機會去車臣旅行啦。即係大家去識啲車臣朋友咧，你問翻佢哋，可能佢哋屋企人本身都係打仗做僱傭兵噶。然之後你問佢你幾歲開始識揸槍咯？嚇，我五六歲嗰陣時已經射過槍噶，所以真係由細到大咧，佢哋仲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勇鬥狠嘅即係特性喺度嘅。咁就變咗咧，咁車臣呢一個 diaspora 即係大流散啦，其實就係由斯大林時代開始，即係因為要將佢哋搬嚟呢個高加索地區，咁搬去哈薩克，直到80年代，佢哋肯翻屋企啦，受盡佢翻屋企之後咧，咁到蘇聯解體之後咧，又發生咗車臣戰爭，咁就令到有好多車臣人咧，唔單止係即係移咗民，一係就係流亡去咗歐洲，一係咧就去咗中東地區，有啲好多都係做僱傭兵啊，所以。阿富汗戰爭有一個 implication 嘅，有一個意義係乜嘢呢？就係、是、令到有好多聖戰士佢哋喺阿富汗受訓之後， 阿富汗做跳板，然之後咧到九十年代喺翻車神。九十年代之後咧，就去伊拉克，然之後因為咧，其實呢一個阿富汗又係去到2000年，即係2001年後咧，然之後又打仗嘛，然之後又翻阿富汗，之後又去伊拉克，然之後去敘利亞、去利比亞，所以佢哋嘅作戰經驗咧係從來冇間斷過。 邊度有戰爭？ 就揾到車神人嘅人， 邊度就有車神人？ 係啦，但係咧，如果話去到歐洲嗰啲咧，即係咁，佢哋都係有個傳統價值保留到嘅。咁同埋咧，傳統嘅伊斯蘭價值咧，如果講話，就算佢哋有冇激化都好啦，同歐洲價值始終都係有個差距。 好大，我哋就要喺度即係講講嘅點解係咁樣啦。咁事完咧就有個教師，咁佢就攞咗一個即 係嗰 個 Charlie Hidal 嗰個漫畫啦。咁、那個漫畫大家知道嗰個內容係咩啦？咁佢就話翻落嗱，我哋而家討論呢個言論自由。咁所有信奉伊斯蘭嘅同學咧，如果你哋覺得即係 受冒犯嘅話， 被侮辱嘅，被受冒犯嘅話，咁你可以唔喺度。咁但係都解決唔到問題，因為點解咧？佢一做呢樣嘢，就已經有家長投訴佢啦。咁佢喺之前，佢已經收到恐嚇噶啦，電話恐嚇嘅。咁結果咪一日，佢喺個街道上面就俾人當街劈咗個頭落嚟。咁就後屘知道，亦都知道邊個兇手啦。 就係呢個十八歲嘅車神嘅靚仔，佢喺法國出世添 嘅，法國本土人嚟嘅。 係啊。 咁嗱，個問題就好似頭先朱玲講啦，呢個係一個。即係價值嘅衝突嚟嘅，冇所謂理性可以討論嘅。對於法國人嚟講咧，呢個係佢哋自己本身立國嘅文化，所以立國嘅意思係法國共和，即係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喺而家法國嗰個 Pavilion 就係咩咧？國家英雄嘅一個紀念，一個館嚟嘅。 先言祠， 其中一個咧就擺咗鄂爾泰嘅像喺入邊。咁鄂爾泰呢個係咩人呢？佢講嘅説話就係、是，即使我唔同意你嘅講法。我都要保護你講即係呢個説話嘅權利。咁、佢當其時咧，佢好著名的一樣嘢就係佢挑戰嗰、那個即係羅馬教會個權威。咁佢亦都因為咁而受害，俾人揼到好多鑊噶啦，甚至即係要流亡嘅、但係咧， 盧梭都係啦， 盧梭仲要走佬添啦。OK， 咁咧佢即係去以咩為榮咧？就係、是、佢以挑戰、以呢個羞辱、以諷刺呢個羅馬教會為榮嘅。咁喺法國大革命之後咧，即係呢個法國共和咧，就視佢為一個精神上邊嘅領袖。即係立國，法國立國，共和國立國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要有一個言論自由。而呢個言論自由個指標就係我哋可以挑戰一啲權威，特別係宗教權威。而喺法國共和之後就做一樣嘢，就係所謂政教分離，就係、是。宗教還宗教，政治還政治，宗教不可以涉及到教育或者其他，即係所謂 secular， 我哋世俗嘅嘢嚟。咁呢個係佢哋即係法國覺得係理所當然嘅嘢嚟嘅。所以去到咧近年咧，譬如話佢哋要將啲頭巾啦，要戴啲頭巾咧，喺法國應該，我覺得應該禁咗好似係。 係啊，奧地利都禁咗。 奧地利直禁添啦。 咁呢一個點講？呢一個世俗精神啦，即係對於法國人嚟講係好重視。世俗精神呢隻字咧，更加係同即係其他歐洲語言唔同嘅。其他佢講 secularism 啦，但係咧法文咧就零舍叫 laissez-faire 咁樣啦。係啦，咁講翻呢一個世俗精神，其實就係話，首先係要對於呢、這、一個佢哋講係，首先要保持理性咧，就要對於呢啲好與生俱來嘅權利要有所質疑。 即係我任何人講嘅嘢，只要合乎喺嗰個法律嘅範圍，我完全可以質疑你嘅。我可以同你辯論，我可以甚至同你嗌交。只不過就睇大家唔好即係繼而動武啦，就咁簡單啫。但係伊斯蘭個態度唔係咁樣噶嘛，因為牽涉到埋一個問題、就是，就係佢喺個社會入邊呢啲係通常係最低層嘅地方嘅家庭。其實呢個係佢哋喺睇嚟係一個宗教加經濟上面、政治上面壓迫。 伊斯蘭主義 係啊。即係喺佢哋嚟講，喺佢嚟講，咁所以咧，而家呢件事咧，即係如果純粹頭先即係講嗰啲就好理性嘅辯論，但係個實際發展到咧，又而家係全伊斯蘭嘅世界都唔妥法國總統， 係啦，伊斯蘭主義 特別係土耳其， 伊斯蘭主義咧好注重一樣嘢就係 God fearing 嘅，咁其實老實講 God fearing 我自己個人我都係嘅，但係另一方面法國人咧，即係佢係好早已經係衝破咗宗教個思想枷鎖。系啦，即系法國，我好記得一樣嘢，就係嗰陣時學法文咧。其實香港都好多人學法文，但系嗰陣時我去法國讀啦，個老師係好注重同我講一樣嘢，就係話，一定要學識 尊重思想。佢然之後佢同我講過話，法國人就係因為識得尊重思想，所以法國先會產生偉大嘅思想。而一個擁有偉大思想嘅國家，先會有不斷咁樣向前走嘅力量。 佢哋係好 proud of 呢樣嘢。法國人有 proud of 兩樣嘢 ，proud of 法國佢哋嘅法文，即係到而家其實。即係你去巴黎咧，都唔係好多人，即係比以前多咗好多。但係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想講英文嘅， 啊。咁法文又唔係好難嘅，我覺得都即係。但係點講？我嘅意思係話學法文咧，即係香港有好多人學法文啊，學品酒啊，學飲咖啡啊，睇法國電影成。我覺得學法國。即係同埋即係追法國時裝啦，即係 fashion 嗰啲。但我覺得法國文化最重要、最中心嘅精髓就係喺一個啟蒙思想上面咯。就係啟蒙思想俾到自己一個信念，就係學識點樣去尊重思想，培育一個偉大嘅思想，擁有一個偉大嘅思想之後，係不斷咁向前，即係俾我自己一個向前嘅動力咯。 咁佢頭先我講第二樣嘢，佢哋好 proud 就係佢哋嘅思想家啦。笛卡爾啦、鄂爾泰啦、盧梭啦，咁你一路數落去。 依家香港人仲要哇，啲幼稚園咧成日講咩蒙特利梭教育法添，但係咧啲講到明啲蒙特利梭教育法，其實同華人嗰啲傳統教育法有 好大分別嘅。 唔好講傳統教育法啦，同華人嘅思想有好大分別嘅，有好多對立面嘅。咁所以就話咁唔好講話同傳統華人，同呢個車臣即係伊斯蘭主義嗰個。 咁你而家咪搞到即係兩個極端撞埋一齊咯？係咪一個即係最最即係差唔多係原教旨嘅伊斯蘭嘅主義係咪？嗱咁我要舉個例咧，譬如話咩唔係原教旨咧？譬如你馬來西亞咁啊，相當之多嘅呢啲即係伊斯蘭信徒啦。 嗯， 但你見到譬如有其他嘅女性著得好暴露嘅，咁佢唔會一樣嘅就係話你喺我國家，我唔俾你做啲嘢，即係你唔好搞到我得啦，係嘛？你可以你有你自己個權利，咁但係好不幸地咧，喺世界上係唔係每一個地方都做到呢樣嘢嘅。最諷刺地方喺歐洲，其實佢哋就想一樣嘢就係、是、哦百花齊放啦，嗱你信伊斯蘭啦，我唔信啦，佢又信天主教啦，呢個信基督教啦，跟住人佛教，即係佢哋希望咁，但係 turn out 係唔得嘅，唔得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一旦你嗰個伊斯蘭嘅移民，甚至佢家庭，佢形成咗某一個嘅數量之後咧。佢係唔會覺得你百花齊放，佢係可以接受到嘅。 但係呢一個亦都係暴露咗本身歐洲人咧有個思想盲點嘅，因為老實講，佢哋就係覺得自己係有能力去改變其他人嘅思想，所以佢哋先會一廂情願認為，啊，即係我不斷咁收移民呢啲移民咧，eventually 佢會接受咗融入歐洲嘅價值啊嘛。 但係其實呢一個諗法，佢哋係本身嗱呢一個諗法咧，本身佢哋就係 assume 咗自己個文化係可以。係啦 ，superior 係可以 replace 到其他文化，但係就話咁現實就係同佢哋講唔得咯。係 啊，嗱咁個政治上嗰、那個含義係咩咧？就係而家 Macron 就好大鑊，因為點解咧？係俾人圍攻緊。嗱，佢呢鋪冇得褪噶，佢褪咧，佢喺法國就冇，即係啲人係覺得佢係 冇底線 嘅叛國啊！直情，因為呢個係法國人自己本身嘅基本價值嚟嘅。如果佢褪咧，就佢唔使選噶啦。就唔使黃背心，佢都唔使選噶啦。 同埋法國人會非常反感，同埋點解咧？因為會對於法國人唔好講話法國人啦，係對於歐洲人嚟講，佢哋認為歐洲價值受到挫敗。咁嗰個係咪真係要姑息？即係如果話係啦 ，Charlie Apple 佢的而且確真係佢講嘢好鬼激，同埋咧佢真係咧好老。 但係你要 to be fair， 佢唔係淨係對伊斯蘭，佢對其他 人 咁樣， 所有 嘢都係咁樣。 其實法國人真係咁喎，法國人對所有嘢都好。 唔係佢遲啲應該畫幅個習近平嘅漫畫出嚟㗎啦。 係啊，法國人真係屌你真係唔會留面㗎嘛，係咪先？真係會攞到最 法文係冇屌呢個字嘅，我理解。 總之佢捉你咧，佢捉你真係捉到咧係好露骨咁樣，但係法國人又係。佢哋啲性格又非常之接受呢一樣嘢，同埋佢哋性格係成日做呢樣嘢。但係就話咁，佢哋唔會為任何文化，我因為要尊重你而改變。佢哋真係唔會，同埋佢哋認為就話，即係我屌還屌你啊！就係話，起碼我應該有即係好老屈咁樣捉你呢一個權利咯。 嗯，係啦。嗱咁，但係咧，我哋係稍微去中立啲去睇啦。咁你而家喺 中國嗰個字可以講 係啊？咁你喺中國？呢、這個維吾爾族嗰個問題， 咁你伊斯蘭係咪睇唔到咧？ 係孟加拉啦、土耳其啦，即係呢個國家。 緬甸啦，啊，盧誒呢個盧盧咩啊？盧希盧盧希亞啊，盧恩亞 啊， 就係、是、呢個喺緬甸。佢哋 羅興亞， 羅興亞嚇，咁佢哋係被呢個緬甸嘅政府去迫害啦。咁你其實伊斯蘭即係所有國家都要出聲。 哦，不過另一方面咧，伊斯蘭教徒咧，即係我依家可能我感覺我都被人鬧嘅，但係有一方面咧，伊斯蘭教徒咧有一個盲點就係佢哋咧係好注重冠冕堂皇嗰個 presentation， 好注重咧自己啊。I am a good Muslim 呢句説話你會成日聽到咧啲 Muslim 講嘅，但係咧如果你同佢住落啊嚇，然之後發覺哇你又飲酒，然之後又嫖妓咁樣，又叫雞咁樣，即係我個個人經驗咧，佢同我講啊，即係佢同我講佢其實 good Muslim 啊，我聽咗，但係我會睇咯，但係就話好多伊斯蘭教徒，我發覺佢哋有一個特點咧。就是他很注重人哋點諗佢，所以他會講咗俾你先。但係另一方面，佢嘅人係咪做到咧？即係有一樣嘢咧，我真係覺得非常係呢一個真係千古定律嚟啦，就係、是、action tells more than words。 就聽其言，觀其行。 係啦，咁依家好多伊斯蘭國家真係出聲就話：哇，抵制法國貨啊，成成咁咧。但係就話即係我哋。身為第三者香港人啦，咁我哋睇到佢哋對於即係呢一個法國嗰個態度，同埋對於其他啊，對於對穆斯林群體有所逼壓嘅國家，又係另一個態度嚟睇咧。咁我哋咧就知道，咁其實你都係嚇揾位入人啫。咁我哋有啲咩態度咧？即係我哋唔需要話揀一邊嘅，但係就話我哋係應該，即係香港啦嚇，我哋係應該睇下佢哋究竟佢哋做嘢背後個原因。睇穿佢哋有啲特點，而唔需要話特登啊！我要企喺你咁啊！我要企喺法國。 你好簡單，譬如你美國總統大選，你冇得企邊邊嘅，你冇票投。你大家拗到面紅耳赤做咩？我都唔明白。 其實最緊要咧就係睇清楚佢嘅特質，然之後第日咧你要同啲人交手啊！咁你就知道咧呢啲係咩人嚟㗎啦？有一個人啊同你講 ，I'm a very good Muslim， 即係你咪點個頭，然之後你知道要點刁佢咯，第日 係 咯， 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谢现场嘅观众啊，咁啊即系又系冇掌声嘅。 好，大家记得交。 咁下个礼拜就翻嚟就系美国总统就系大选。 系啊，所以下个礼拜咧真系要 呢度 追睇， 再追睇。咁啊，再次提提大家就系今日已经系十月嘅二十八号系嘛？ 系啦， 咁啊有剩翻四日，九十十一啊，八九十十一。咪可以交埋月費啊！ 支持我哋一個梁錦祥一周時事節目啦，記得抬頭支持啊！仲有對產品有興趣咧，可以去我個 page 係啦。咁就好多謝大家收睇， 好，拜拜，下個禮拜見， 下個禮拜見。